那我们跟平常一样，做我们的小的网课，然后就开始了。南无大师帕格瓦多帕哈多萨玛萨布大师，南无大师帕格瓦多帕哈多萨玛萨布大师。南无大师帕格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伊提毗娑婆伽瓦阿拉汉萨玛萨布多云伽萨伽那萨班诺苏伽多罗伽维度阿耨多波毗萨达玛萨伽提萨达德瓦曼努萨南。Bhagavati Swakato Bhagavata Dhammo Sandhitiko Akaliko Ehipasiko Opanayiko Pachyattang Veditambo Vinyuhi Tiya S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 Uju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 Samichi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sango Yadidam Chattari Purisayugani Artha Purisapugala Esa Bhagavato Savakasango 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 Anjali karaniyo anuttarang punyakhetang lokasa Tiyevang bundang sarantanang dhammang sanggang ca bhikkhavo Bhayam wa chambitattam wa lomahamso nahesatiya Ti karaniya matta kusalene yantang santang padam abhisameche Sako ujuche sujuche suvacho chasse mudu anatimani Santu sako ache subaroche apakkicho ache salahukauti Santindriyoche nipakoche apagdabo kulesu ananugindo Nachakundang samachare kinchi yenye vinyupare upavadeyong Sukhino va khemino ho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ta Yeke chipana bhutatti tasava thavarava anavasesa Dikhavaye mahantava majima rasakha nakhatulla Jithavaye vadithaye chadure vasanti avidure Bhutava sambhavesiva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itatta Naparo param nikumbete na 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mchi Vyaro sana patikhasanya na anyamanyasa dukham michaye Mata yata niyam putta mayusa eka putta manurakhe Evampi sabbabhute sumana sambhavaye aparimanam Mettancha sabbalokasmin mana sambhavaye aparimanam Udangadoche tiriyanche asambhadammaveram asapattam Thittang charan nisinnova sayanova yavatassa vigatamindo Etam satim madittheye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Gitinchanu 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no Ame suvineya ghedang nahi jatu gambaseyang punare Ti Tiyetena sachevajena hotute jaya mangalam etena sachevajena nasantu sabu padava etena sachevajena sabbe roga upasantute。那昨天我们又说明到第三颂，第三颂的第二部分是什么？第三颂的第二部分就是归纳我们的这个 metta 的修行， metta 的境界。如果要表达 metta 的境界，用一个句子，那就是这个 sukhino vakhemino ho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a， 愿一切众生快乐安全。那下个部分就是说明怎么愿一切众生快乐安全。那我们已经知道这个 metta 使用的方法，依照清净道论，不但清净道论，北传佛教也有这个道理。metta 的修行来了解这个怎么修 sukhino vakhemino hontu sabbe satta bhavantu sukhitata， 怎么愿一切众生安全跟圆满。那先第一阶段要培养这种心，管理自己，要知道怎么搞自己快乐圆满，用那个 metta 的境界。后来来了解这个 metta 的境界，我们有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破坏限制我们已经有说明，在这个第二阶段，在我们有讲过出现这个常相，能够就是能够了解境界，才能够入定。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 metta 的修行就是无量心的修行，无量心的修行，真的无量心就是没有烦恼的限制，跟没有所缘不清楚的限制。因为所缘这里是一切众生，这个修行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减少跟中医，如果我们能够彻底的用这个修行，用它当我们的知跟观的方便，那结果我们能够完全出力成恒，完全出力成恒，也就是解脱的内容，在解脱的境界完全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 metta 的修行顺修行人，因他的所缘是无量，顺修行人这个无量智慧，无量智慧是属于解脱的境界。如果还没有解脱，那智慧就不会无量，有解脱才智慧会无量。不过因为我们这里的这里的所缘是无量，所以顺这个境界。不过了解，要了解先这个修行， 来了解这个修行，要经过我们已经有说明第一段而第二段。为什么第一阶段很重要？依照阿毗达摩也在阿含经都注解有这个说明，什么叫做尘恨，什么叫做恨，什么叫做愤，什么叫做恼，什么叫做那个跟嫉妒等等，什么叫做跟恨心有关系的烦恼。为发达的心，这个叫做烧自己的所依，恨就是烧自己的所依。什么是我们的所依？我们的 base， 我们 什么叫烧 burn burn burn OK OK OK 好懂了。 依照阿毗达那个恒心的味道，恒心的味，恒就是烧我们的自己的所依。烧自己，因为不了解尘恨，所以我们看不到很清楚，所以我们因为看不到很清楚，所以我们还能够生气，所以我们还能够有感觉，因为我们的心不够发达。如果心不够发达，那你可以马上了解这个尘恨，它的作用就是烧我们的所依，就是我们的身根心。我们就是身根心，所以修美达也是关于身根心，众生是身根心，我们自己是身根心。我就是众生，就是身根心，就是在这个我们的一界。在五十界已经没有身体，所以没有大便，没有小便。不过我们这个境界一定要大便，一定要小便，因为我们有身跟心在一起，也要呼吸。那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境界。那如果我们生气，那结果我们就烧这个身跟心，所以不但自己，也别众生的， 烧别的众生的所依。 那当然， 放火去烧人家的房子。 如果心很强，那你生气，你都会烧掉。在印度，人相信那个拉吉斯坦沙漠靠近巴基斯坦，都是因为大仙人他生气，所以他的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因为我们的心不够发达，所以我们看不到。 幸好我们的心不够发达。 那么讲那么多。那什么意思？因为尘恨就是没大的想法，会烧我们的自己的所依，就是身心，也烧别人的所依，就是别人的身心。如果人对我们生气，那我们很不舒服，对不对？可以感觉很不舒服，像烧我们一样。有没有？ 所以要离远一点。 你为什么讲那么多？现在我讲的开始呢，怎么发誓开始，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那所以修没大一定要了解这个没大的想法，就是怎么不烧不烧自己的所以，怎么利益自己，用爱。修没大业是了解怎么为什么第一阶段那么重要，我们先要了解怎么我们快乐安全在里面，因为有这个法没大，才能够了解怎么播送，怎么给这个舒服的境界在外面，对不对？因为我们会了解怎么生气的时候我们烧自己的所以，烧别人的所以，所以我们应该了解怎么先了解怎么我们修这个爱，我们就让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身跟心很舒服，就是让他没有很让他清凉，清凉就是没大的清凉，就是沉恒的想法。不过来能够修这个没大的清凉的境界，也要学怎么修我这个我们的心的注意美丽的所缘，而不执着它，也不执着众生。执着它是因为执着众生，不执着它是因为也不执着众生。所以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境界，跟因为无量心，所以顺我们解脱的境界。那所以这个第一阶段就是来一方面来了解怎么没大利益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怎么没大让我们的境界愉快安全清凉，那在我们能够了解怎么用这个境界在外面管理众生别的众生，因为我们了解怎么沉恒烧我们的所以，我们也会了解怎么这个愉快的爱的感觉，清净的爱的感觉，让别人的所以清凉。条件是我们有了解很清楚怎么沉恒烧我们的所以，因为有沉恒有分有闹有嫉妒等等，所以快快变成老，就是烧自己的所以，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出生很多生病， 师父有问题，就第一阶段的时候我就是念这四个愿，然后再打坐，是经过这两个过程的话就可以慢慢进入我的心里面。 什么问题？ 我们就是第一阶段我们念这四个愿，然后打坐，然后 meditate， 那是不是这两个方法就可以把它那个四个愿的进入我们的心里？ 四愿就是修行，如果你是修四愿来入修行，如果你用四愿呢，你就入修行，入这个修行的方便是用意。我们已经有第一阶段是意，因为你的意有变成境界，所以你能够处理五开入定。 对，我了解师父讲，就是说可是我现在还没办法感觉到说怎么让这个四个愿跟我融合在一起。 因为你只修行还不够明显。 嗯，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就只要是经过打坐跟这个念这四个愿，修行就会慢，越来越好，是不是？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 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是一个问题，我问师傅。 他的意思是说，就这样子。 你习惯这个境界，那你这个境界就变成你的习惯，在什么情况下你需要它，它就出来。 他想知道这个境界怎么慢慢可以出来，是不是就是？ 那多练习多修。 就是念四个愿打坐，念念念四个愿打坐，念念念。 那如果那个境界已经明显，你就不已经不需要是你入这个境界呢？ 我不是这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还根本没有境界，所以就是你有境界，根本就没有境界，所以我就 that's my question， 就是吧。 那你愿自己快乐，如果你的心够你的心够强，你就变成快乐。好像你要放松，那你就放松，对不对？ 对。 你要愉快，那你就愉快，都是靠你。你怎么作意？你依照你的作意，你就做你的境界在心里面，这个叫作意缘。 所以念这个四个愿的话，就会把这个就是 ingrain to your heart。 那当然。 可是师父，你有讲过不能强迫啊？ 啊？什么问题？ 强迫，就说自己。 你说不能用 force 自己去强行入慈心禅，你跟我讲过。 那自然你习惯这个境界，那烦恼就没有在这个境界。 但是你刚刚说我愿我自己有这个境界，我就可以有这个境界。可是你也跟我讲过，我不能强迫我自己入这个境界。 那当然不能够强迫，因为 强迫跟愿有什么不一样？ 强迫跟愿有什么不一样？那这个我有说明，这个是身界作意，不是真理作意。只因这个身界很是顺法，所以你变成法。好像你有贪欲，你要修不净观，这个也是身界作意，因你注意白骨，所以你眼里在贪欲，你注意那个爱，那你就眼里在嗔恨，因爱就是嗔恨的想法，没但是嗔恨的想法，那他就不能够出来，所有的烦恼都是在一起，所有的想法也被合在一起，嗔恨是因为贪欲，所以有什么问题？ 明天再问你。 那不要中断，不然我怎么会开始？有什么不了解那一定要问。不过每次我开始讲中断呢，我怎么会我没有这种习惯，开始每次中断，所以现在不是 问他 会后来可以做，不过现在每次我讲一句话再问，那就很难开始。第一阶段就是开始自己为所愿。为什么我们已经有说明？第二阶段就是破坏限制，为什么要破坏限制？我们已经也有说明，破坏限制是来了解境界，在这个没达的境界， 不会靠分别心，要靠大心，因为我们大是无量心，来用能够用无量心，你先要破坏这个小小分别心，才能够用无量心。所以那个第一阶段的第二阶段是来能够这样修，Sukhino va khemino hontu sabbe sata bhavantu sukhitata， 他们有翻译，这样想愿一切众生喜乐平安，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这就是没达的境界。来能够这样修，你就要了解什么是嗔恨，少自己少别人，什么是爱的那个清凉的境界，在自己在外面，怎么你能够修这个境界，条件是你了解无量心，了解无量心就是破坏小小心，有执着在分别的心，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就没有办法深入这个没大的境界，无量心的境界，大心的境界，大智慧的境界。这个境界其实是跟所有的功德都有关系，所以不能够够重视这个修行，这个修行是其实跟所有的功德都有关系，好像嗔恨是我们的心的最愁的最麻烦的烦恼，那爱是我们的心的最美丽的功德，如果没有这个清净的爱，那解脱就没有什么意思。那靠，当然可以解脱，不过你的波罗蜜是决定你的解脱的作用，波罗蜜多那作用大，波罗蜜小那作用小，所有是无量心，是所有的波罗蜜的根本。所以来变成好人一定要修十无量心，来变成天人一定要修十无量心，来解脱也可以修十无量心。那现在我们要看怎么知经说明这个境界，就是愿一切众生安全快乐的境界，就是没大的意思。你先要知道这个境界在自己的境界，怎么它利益你，在你能够了解这个境界在外面，所以那么重要修那个第一阶段比较彻底。为什么这个在没大开始修没大，你开始从第一阶段别的无量心悲喜舍，你不能够开始从自己，你要开始从别人，每当你要从自己， 我们已经有说明为什么，因为一切众生最喜欢就是自己。不过有智慧的众生了解这个自己就是大自己，在佛教里，在印度教，这个大自己 Vaishnanara 就是有宇宙，宇宙人不如杀这个清净的我，清净的大我，就是解脱的意思。佛有发现解脱的意思是涅，因为缘起就是空，所以这个大我清净的境界，如果了解缘起，那不需要叫他大我，不需要叫他我，他就变成无我。不过反正这个境界是顺我们的心解脱的境界，解脱的无量智慧。那也给其巴那布达基达萨瓦塔瓦拉瓦阿那瓦斯萨迪卡瓦耶马汉达瓦马吉玛拉萨卡阿那卡图拉迪塔瓦耶瓦阿迪塔耶切杜雷瓦桑提阿维杜雷布塔瓦桑巴维西瓦萨贝萨塔巴万图苏基塔塔。那第四第五颂是让你了解，在使用的方法我们已经有说明，那个十二个所缘在十方向里面是归纳一切众生，没有例外。那这里有东洋的道理，就是不是用不用十二个所缘在十方向，不过道理其实是一样。你是有 metta， 因为 metta 是无量心，你不能够做例外。一切众生包括你在里面，你应该修愿他们安全，愿他们快乐。如果你做例外，那你就已经不能够留在这个清净的境界。所以那个修行破坏限制那么重要，特别关于敌人，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在没达无量心的修行，你不能够做例外，你要学怎么爱你的敌人。虽然你还是知道他是敌人，你还是会爱他，因为小小心。所以平常众生没有办法这样做，如果有大心才能够做，才能够学怎么爱我们的敌人，来讨厌我们的人。如果能够这样修，那就烦恼减少了很多。而且如果能够这样修，那能够也学怎么忍自己的烦恼。我们不能够忍自己的烦恼，因为我们不能够这样修，因为我们执着在小小分别的心。所以在南传佛教我们已经有讲过，这个 metta 自修行是波罗蜜，属于在十波罗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波罗蜜。那现在在资金里面，什么叫做不会做例外？那 一切众生无论软弱一切众生在这里巴那布达巴那我们已经有说明叫做有息的巴那巴那就是气还是息那什么众生有息什么众生有有气就是在于余界的众生有息如果在无色界他们没有神地那他们已经不需要息所以巴那是管理余界跟世界的众生所以加布达布达就是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一切出生的一切出生的包括在里面连那些没有呼吸的众生只有心在无世界里面所以不能够做例外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做例外那就不是没大没大是大心无量心因为不做例外所以它能够超越这个我们的小小分别心的烦恼达萨瓦塔瓦嘎达萨达萨的他们翻译为为肉达萨的意思达萨的梵文达萨叫做有恐怖的 fearful fearful 就是柔弱谁是有恐怖因为还没有解脱所以还有恐怖如果有解脱那什么恐怖都没有所以这个柔是特别管理我们已经有在十二所愿里面就是善人跟凡夫对不对这里也有这个意思柔就是没有解脱的人因为没有解脱的人有很多恐怖把很多东西有解脱那已经没有不会把什么所以软弱的意思就是有恐怖的意思就是没有解脱 师父你这里的解脱的人是指正果的阿罗汉还是就说 指特别阿罗汉不过已经如果了解解脱的境界我们已经有说明那就烦恼很减少了很多所以恐怖也比较少然后强大就是有解脱的境界的人他们的恐怖塔瓦拉的意思就是稳定因为我们了解解脱的境界我们的心变成很稳定因不了解解脱的境界心不稳定所以有恐怖心因就是不稳定恐怖少因为了解解脱的境界如果完全如这个境界那完全没有恐怖那强大在这里是特别强调有解脱的智慧的人 就是有稳定的境界的人，没有解脱的人，没有解脱的，没有诋毁解脱的境界的人，那就不稳定，心不稳定。然后离卡长的，长的就是在身体，不是在心。长的身体，谁有长的身体？好像轮轮的那些还是蛙鱼大是好像香大众生香中等，好像我们是中等的短小，好像小小众生，小鸟Majima Rasaka Anukatula Anukatula 就是那些很微细的众生，微细的众生平常看不到，依照佛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八万种虫，我们看不到，都是在吃我们的身体的血跟大便跟小便 微生物。 什么微生物？ 就是这个东西。 好，然后出现就是比较容易可以看得到所以细的众生跟比较很难看得到，那些我们能够看得到。然后可见不可见，可见的众生是什么众生？我们能够看得到，我们也以前有看过那些众生都是可见的。不可见的就是我们不可以看得到，我们以前也没有看得到，那些不可见的众生比可见的众生多得多缘尽缘就是东洋的意思，缘就是我们看不到，金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得到，还是缘就是我们不收金，我们所收的一出生的将头生的都是来让我们了解，不能够做例外。连在母亲的孕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众生都是众生愿一切众生心有喜乐。那我们有说明中央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众生都包括在里面，你不能，如果你是修爱，你不能够做例外。所以如果你这样修，那才是真的自性观。如果你了解自性观，那就你也会了解悲心观、喜心观跟舍心观，也是包括一切众生在里面，无分别。悲心观是靠悲心观的境界，是靠自心观的境界。 如果你的执行观的境界明显，那你自然对那些可怜的人就有悲。慈跟悲的不一样在哪里？如果你修慈，你愿一切众生快乐；你修悲，那你愿一切众生解脱苦。没有苦。因为你有慈，你知道真的快乐就是没有分别的快乐。那你那些可怜的众生，那些会导演的众生，他们变成可怜，因你不会成恨，因为你是为可怜，所以不会害，因你不会害众生，因你是为慈，所以不会生气，不会生气，不会害，在一起，不过还是不一样。那我们有看过，在戒律里面也有先有那些功德，肯定的功德，然后有什么不要做来修这个功德。现在也他又说明什么是真的metta，真的执行观。现在他说明来修这个执行观什么不要做，来修这个无量心大心的爱什么不要做。先他说明这个大心的爱，现在说明什么不要做来能够这样修。Naparo param nikubete naatimanyete katanchinam kanchi vyaro sana patighasanya naanya manyasa dukham icheye。 那因为你修没大女愿自己一切众生快乐安全，那你如果你要这样修，那你肯定不允许自己也你不要别众生他们缘苦，缘快乐就是不缘苦，要了解这个道理。所以知跟悲有很密切的关系，还是不一样，不过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你多修知，那自然你的悲就变成越来越明显。因缘快乐就是缘没有苦，不过你修知的时候你是注意快乐，你修悲的时候你是注意可怜，有苦。那你的境界是被作意决定的，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怎么你愿一切众生没有苦，怎么你愿众生相互不是苦，你愿那巴罗巴拉尼库贝特，愿人们不相互欺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欺骗自己欺骗人，你不会爱自己，不会爱人。 你愿自己不欺骗，你愿别众生互相不欺骗，是来能够留在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如果你欺骗自己欺骗人，你不能够留在这个境界。同样的道理，别的众生业，如果他们互相欺骗，那么他们没有办法留在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那这个他们的境界就是烦恼的境界。我们在学那些跟metta有关系的功德，我们有看过德别，它是强调什么端正直接，欺骗就是因为不能够端正，不能够直接。 老师，我听不懂什么叫。 我们也有看过在那个跟在那个戒的说明的部分，什么是属于这个清净的爱？柔软，因为不能够柔软，所以不正见，特别傲慢。傲慢就是因为不能够柔软，来留在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那你要愿自己愿众生metta不但是被动的态度，也是很积极的态度。你愿自己快乐，愿众生快乐，你愿自己没有傲慢，有你愿自己端正等等，那些我们所有看过那些功德，那同时你要积极的态度观你众生，你要愿他们有那些功德，他们也要留在这个清净的境界。metta是很积极的态度，所以如果你修metta，你就能够办你的事情很好。我们有看过莲大心等等，是因为你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人，因为你没有傲慢，因为你了解这个境界，在自己的境界里面，所以你能够圆众生相互，也不用那些不善法来在他们的互相的关系，这样在他们会了解这个清净的爱的境界。那现在别罗萨那巴提卡萨尼那阿尼玛尼桑杜卡米切耶，他翻译为不必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就是因为傲慢，然后不以怒意敌意，别罗萨那巴提卡萨尼，他翻译怒意跟第一，依照竹节那个第一，别个啥呢？是属于神业跟口业，神业跟口业比较粗鲁。巴提卡萨尼亚是属于意业， 第一是意业。 别个啥呢？是属于神跟口业。巴提卡的意思叫做感激，因为心有感激， 所以生气。Vyagosana 的意思就是愤怒，因为里面有感激，所以生气愤怒。先里面要有感激，才能够用这个身跟口身来杀众生、打众生等等，口来讲粗鲁话等等，现在巴蒂卡，巴蒂卡叫做感激，修metta 就是修，没有修，我们已经有说明是修那个不见，对不对？不过巴蒂卡也会有会有好的巴蒂卡，好的感情。来出家，你先要严厉在家人的生活，这个也是一种感激，对不对？所以依照即时论，那个感激是无记性，因为来入禅定的境界，你要 resistance 管理那个欲界，不然你没有办法入世界。来入无世界，你要感激管理世界，才能够入无世界。所以依照即时论，这个感激巴蒂卡就是无记性，不是不相信，他是不相信在欲界里面，不过在如果他出路，他是不相信；如果他不出路，你先要需要这种感激心来严厉那个比较出路的心，需要感激心，然后修越来越维系的心，对不对？那在解脱的境界，在是完全没有感激，不过你还是需要这个感激心来入根维系的境界，要了解这个道理。不过在这里感激在这里愤怒跟感激是关于那个出路的境界，就是先愤怒是关于身跟口的不相应，那个感激是关于意的不相应。那Vyagosana Patighasanya， Patighasanya 叫做感激相。如果你修metta，你修无感具相，无感具相就是无见，不见， 无感具相。 无感具相。 但是他要看抗拒。 不愿他受苦，愤怒会出现，生气会出现，因为里面心里面有感激，对不对？这个道理很重要，因为心里面有感激才会生气，所以修这个metta是修在心里面没有感激相，就是我们已经有说明，就是这个不见最了不起最妙的境界，就是这个不见境界。 但是我们要抗拒贪欲啊。 那 现在这个注意美丽的譬喻，在Metta Sutta 这个很有名，它是说明怎么要修 Metta， 好像母亲管你招呼。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 Metta 是积极的态度，所以先那些怎么修 Metta 不做例外，然后怎么来能够入这个境界，怎么不要怎么不要修，怎么什么不要做。如果能够这样修，那结果可以学怎么管理一切众生发大供养的心，好像母亲管理自己的一个儿子。一切众生也是不要忘记是包括自己在里面。你保护自己，你才能够保护众生，你保护众生，那你就是保护自己。这个叫做大心无量心。那像母亲保护他的自己的一个儿子，儿子在梵文巴利文叫做从自己生的，好像你保护儿子从自己生的，这样你要保护众生，也意思是从自己生的。就是意思是你要保护一切众生像自己，保护自己像一切众生。所以这个母亲的比喻，那可以看得到，也连起来跟前面的可以看得到很清楚，什么是没大，没大也是积极的态度。不是你要练习不断的修定，只是方便来修这个境界，了解这个境界，要练习不断的修，让这个境界变成习惯。那这个就是如果你能够这样修，那你这个心就变成无量。它的力量也变成无量。所以多修，练习不断的修。那在家东洋的道理第八松是说明你不能够做例外。这个道理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做例外，那你就靠小小分别心，你不做例外，在你是修真的没大无量心。那没单是什么罗卡斯民马纳桑巴维阿巴里马纳以对全宇宙的善意张扬无量之慈爱。每当下萨巴罗嘎斯敏马纳桑巴维阿巴里马纳，他应该培养这个无量 metta, metta yi, 管理一切世界，一切就是宇宙。那现在Udam adocha tiriancha asambadam averam asapatam 自善在佛学里面最善是什么境界？非相非非相无世界第四禅定的境界，这个叫先有中文他们怎么翻译？阿嘎，把我先有最高的境界，对不对？他们怎么翻译？阿嘎，应该是先有，非相非非相，在那个境界。那个境界已经那么维系，所以那边的生命量是八万界八万界，那么维系的境界，那么维系的心，那从最上面到最下面，什么境界是最下面？阿维奇，阿维奇监狱，从第阿维奇地狱，从那个飞翔飞飞翔到阿维奇，另外一个意思是乌当，乌当就是山，就是无世界。下就是余界，中间就是世界，所以在三界里面，这个意思也可以这样解释，意思是在所有的境界没有例外，在一切宇宙，在一切界里面。无障碍，无障碍是什么意思？无障碍，什么是障碍？障碍就是心的限制。我们已经有说明什么是心的限制，就是烦恼，烦恼跟所缘不明显。无第一以恨意，所以你要这样修，管你一切众生没有例外，连最维系的、最粗鲁的、最有快乐的到最有苦的，没有例外，对一切众生你要修这个心，没有障碍，就是没有限制，没有烦恼，跟没有所缘不明显的境界。所以你扩大这个心，在十方里面十二所缘，这个境界要很明显，你不会模糊管理这个境界。你不能够观想一切众生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不过你可以感觉一切众生，没但是感觉，什么感觉？就是不见的感觉，所以要了解这个 所以你们只是用它来练习这个心，那个所缘不是重要，真的所缘就是没有分别的一切众生。嗯，你只是用分别来能够修这个心在有分别的境界，不过这个心没有分别。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才能够入这个自心定，在自心定就是没有烦恼跟没有所缘模糊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面，那就所有的感激就不见。那剩下第九颂，第九颂是说明这个我们说最第一天我们说讲过的最重要的道理，这个修行要不断的修行，它变成不断的修行，在你能够收无量利益。如果这个修行有断，那它的利益不会那么明显。你要这种念，你要练习，不断的练习，在每天的生活中，不断的在佛教里面叫做在思维意里面，思维意里面是表示不断的修行。如果你能够在思维意里面修正念，不断的，那你的境界就是解脱的境界。如果你能够修一般时间，那你的境界就是一般解脱。嗯，那现在因为时间已经过了，那我们剩下的部分我们讲明天。嗯，第九颂跟第十颂现在休息一会儿，十分钟够。嗯，然后我们还有剩下时间可以打坐，如果有什么记得问题，关于我们所讲的话，可以现在问。你要问什么？ 我刚才你说无抗拒想，可是慈心观的净底，慈心观的净底人是贪欲，对不对？那我要抗拒贪欲啊。 你是修你是修没贪的，里面也有一种贪欲，有粗鲁的贪欲跟微细的贪欲，你需要微细的贪欲来入这个微细的境界。这个贪欲是好的贪欲，来处理不好的贪欲，你是修好的贪欲。嗯，如果你解脱，那完全没有贪欲，完全没有抗拒，就是这个境界才是解脱的境界。不过你是修没大，你需要欲，欲也是一种贪欲，不过这个是好的贪欲，好的贪欲能够再能够处理不好的粗鲁的贪欲。嗯。